在归来的漫长路上和妈妈，你别担心别难过，我想你，想念让你的眼中浸满泪花。听我在战火中哼那一首歌，穿过那金色的麦田啊，一条河。我是归来的鸽子，哭泣过。我亲吻的那村落，等待我。你可知这颗心从没走远过？ 出版社的文字编辑，是策划编辑吧。我可能岁数不是很大，遇到那些烦心事儿，包括压力都不是那么大，因为我刚二十三岁嘛。包括什么买房啊、结婚呀、买车这些压力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大，所以对于前途来说，我认为也思考也不是那么多。倒不是因为我平常不怎么思考，但是 想的比较多，但晚上时候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一般，我还是比较工作的多一点啊，听的歌那就是太广泛了，从欧美的像那个 Linkin Park Avril Lavigne 这些，贾斯汀 Timberlake 都听过，反一般听活泼的和安静的都听，包括什么一些莫扎特一类的也有，偶尔也听，所以比较广泛吧，晚上就这些。 But I know it isn't spring. I'm a starry-eyed and vaguely discontented, like a nightingale without a song to sing. Why should I have spring fever when I know?As a spider spinning daydreams, I'm as giddy as a baby on a swing. I haven't seen a crocus or a rosebud or a robin on the wing, but I feel so gay in a melancholy way that it might as well. 希望南北通透，左右逢源，偏东偏西，左右为难，就会感觉得不到老天的眷顾，总是在背阴处被动的卑微忧伤的祈求着幸福。 不要这样，否则的话，你看到的，你留下的只会是他，一面镜子，一堆空瓶子，还有过去的30年。来听这首歌，就叫《镜子、空瓶、30年》。 我正好从那镜子看到一个人，在一个走不出来的房间，他的脸在烟雾之中朦胧地浮现着，漂白的记忆飘动的窗帘，这世界永不会改变。找到故事的起点，却忘了走到现在要几年，不知谁把爱情装在他的空酒瓶里，不小心绊倒他醉了多少年。找到故事的起点，却忘了走到现在要几年，不知谁把爱情装在他的空酒瓶里，不小心绊倒他醉了多少年。 每次你我相遇，情感都会五体投地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 从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，这是一颗心中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 野哥，一个装秘密的盒子。

我已经褪去了最后一件冬衣，身体被一种声音所唤醒，内心复杂的情绪开始活跃跳动起来。这个时候人总觉得应该有什么变化了，总觉得有些事儿应该重新开始了，可是对我而言好像都还没有，于是便陷入了一种焦躁不安、失望感叹的情绪中。这个时候我通常会需要音乐来安慰我，心有不甘的在现实和幻想间继续苦苦等待。 这么晚你还在对着屋顶发呆，他的声音耳边徘徊，心情灰暗了下来，哭着躲起来，过去日记又翻开，字里行间纠缠着爱，泪水浸湿了无奈，爱爱让他安静的离开，懂爱的角色总会有替代，心睁开，寂寞会化作尘埃，不如等等另一个人来，哦嗨嗨，让他安静的离开，合起双手祈祷他的未来，相信时间能把过去都掩埋，再去想谁值得你

什么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怕午夜，不怕寂寞。真的吗？那好，那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。我是吴周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，一片树叶随秋风而